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72集，记忆片段。冬至发现，这么多年，龙身的容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，真就像木朵说过的那样，几百上千年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白天与黑夜的区别，而这种区别于人类而言却是草木枯荣重生，红颜变白发。不过容貌虽然没有变化，气质却有些不同。眼前的龙身锐意毕露，哪怕不说话坐在那里也像一把出鞘的宝剑，寒气逼人。日后的龙身则更似利刃归鞘，锋芒内敛，深不可测。无论哪个师父自然都很有魅力，可如果非要选，冬至可能会选现在的龙身，因为更富有生气，情绪也更外露。冬至端详龙身之时，杰公又道： 百姓多愚昧，可公道自在人心，更何况我不需要他们主持公道。龙身，我守护的并非一朝一代之君王，而是人世间的太平安康，是几千年来的气节和脊梁，也是千古先贤的丹心铁骨啊。 现代人见多了灯红酒绿，花言巧语，就拿最喜欢唱高调的蒋局长来说，他老人家唱起高调来那也是一套一套的，特管局里估计没有人能说得过他。但这人脱口而出大义凛然，冬至却不仅不觉得虚伪，反倒自然而然，胸口仿佛也跟着热气蒸腾。真正一身正气的人是能感染身边的人的。不过这句话不能让蒋局长听到，毕竟人家也只是爱开会唱高调而已，不是什么奸险小人。冬至天马行空，也没留意了他们说些什么，就见中年男人起身离开，龙身送到门口，虚影倏而化为青烟，融入墙上挂件，书房恢复一世冷清。冬至眨眨眼，想要走过去摸一拨那把剑，可刚一动念，周围的场景又发生了变化。他已隐隐猜到， 这些场景与师父有关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师父这辈子印象最深刻的片段。但既然长手剑不是龙渊剑，为什么我滴血上去能看见这些呢？是不是长手剑跟龙渊剑之间有什么联系？还是说师父有意让我看见这些？ 最后一个疑惑刚冒出来，冬至玄机又在心里头摇摇头。 师父不是那种付出一点就要大肆宣扬的天下皆知的人，更何况这些碎片记忆，师父应该不会让人轻易窥视的。 这次是在城门前，冬至抬头，天暗沉沉的，压着城门，似随时要把门压塌。中年人被左右压着跪下，身旁一名刽子手抱刀而立，他又看见了龙身，对方就站在他旁边，依旧是一身黑袍，但除了冬至还有中年人之外，别人似乎视若不见。那位杰公淡定自若，甚至还朝他们这边微微一笑。冬至知道对方是在跟龙身打招呼。紧接着一名内侍从门内疾步奔出，只高声说了一句： 皇爷有令，行刑。 没有旨意，也不在菜市口，这是冬至见过的最奇怪的行刑场面了。似乎所有人都在赶时间，生怕被打断，所以巴不得赶紧把这件事情解决，而结宫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。于是就在皇宫的其中一个门前，刽子手手起刀， 一个脑袋咕噜噜地滚向旁边，头顶骤然炸亮，响雷滚滚而来，那时差点没吓得跳起来，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惊恐和心虚。冬至转头看龙身，他一动不动，没有上前援手，也没有离开。这时候的龙身跟书斋里的那个又有了些许变化，锐气一点点沉淀，变得更加冷静沉着，也更加有距离感。 师父， 不知为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叫叫他。此刻的龙身应该是伤心的吧。刚才短短两个片段可以看出，他与杰公之间亦师亦友，交情不错。一个朋友为了自己的理想和道义安然赴死，龙身阻止不了，不想阻止，但心里未尝就不难受。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，再柔肠百转的人恐怕也会渐渐练出一副铁石心肠，对万物万事都无动于衷。然而龙身并不是，在他冷硬严肃的外壳之下，依旧股股流着热血，所以他会一直留在特管局，为了心中的信念而奋战，还会收一个平凡的人类当弟子，教冬至知道什么叫除魔卫道，责任与担当。让冬至意外的是，本来应该完全听不见的龙身却若有所觉，忽然往他这边的方向转过头来。冬至心头一惊，正要说什么，眼前一花，无论是龙身还是已经人头落地的杰公，却都消失不见了。黑暗的洞窟令人眼熟，角落里悠悠发光摇曳的植物更让人瞬间穿越时空，找回熟悉的记忆。 今生今世，弟子冬至奉龙身为师，定当爱之敬之，矢志不渝，如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 时空之外的冬至站在鬼师群中间，鬼师们面目清白，双眼空洞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冬至与他们一样，仰起头静静看着悬崖上两个身影，一站一跪。 那时候的师父是不是也在为了收徒的这一刻而欣喜，从一把绝世名剑，历经日月风霜，玄妙机缘，终于化为人形，修了上千年，师父修出远比大多数人类还要出色的心性，能拜这样一个人为师，我何其有幸。 望着半隐在黑暗中的男人，他的双目逐渐湿润，感动与歉疚交织弥漫，将心口一点点填满，却不知怎么的，忽而悉数化作悲伤，痛得他微微弯下了腰。他没有料到，在龙身的记忆片段里，收徒这样一件小事竟能与他出生的那一刻相提并论。冬至想自己何德何能，他只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，每天画几幅画，吃喝不愁，偶尔出去旅游写生，芸芸众生之中毫无亮点的普通人，只因长白山上的那段经历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，如燕雀在枝头偶然窥见了万里层云中的凤凰，被百鸟之王的光芒万丈华丽灿然所吸引，心里就此也住了一只凤凰，不仅想要翱翔九霄，渺山河丽影，还想与凤凰并肩同看那千万载春秋。山崖上，龙身正将昏昏欲睡的几个月前的冬至顺势揽入怀中，风衣隔开了两个世界，也隔断了外界的危险，让徒弟得以更加安然的小憩片刻，那是龙身从来不会诉诸于口，只用行动所表达的爱护，即便未必是爱情。周围慢慢浮现波纹，光线越来越亮，洞窟里的幽暗诡谲尽数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客厅里明亮的灯光，变幻无穷的洪荒万象仿佛错觉，只有冷清安静的方寸天地才是现实。 冬至靠着墙，慢慢地滑下去，将脑袋埋入曲起的膝盖。他想对龙生说，不如我们当初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从头来过，我愿意一辈子将你当成敬重的师父，谨守界限，绝不再跨过雷池一步，将这个秘密深藏心底，直至生命的尽头，直至踏入黄泉忘川。是他亲手毁了这段恰如其分的关系，时光回溯，覆水难收。京城，电话响起，白猫喵了一声，歪头望向没有动静的男人，似乎有点疑惑。三声过后，男人的手指从纸上划过，终于接起来。 龙爵， 唐静，什么事？ 唐静所处的环境有点嘈杂，不过他的声音依旧清晰地传过来。 有件事，我先给你简单的汇报一下，是陆城那边发生的。我们在调查一桩灭门分尸案的时候，发现…… 唐静一口没歇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龙神没有打断对方的话，从头听到尾，才说出他们这边已经查到的信息。 李青的身份已经证实，原名山本清志，日本籍，阴阳师出身，藤川葵的师弟，后来与师门闹翻出走，先后在东南亚用其他的化名犯下多宗杀人案，怀疑是流亡的时候逃窜到陆城，伪造李青身份，国际刑警已经对他发出红色通缉令，但他背后可能还有人，务必提高警戒，早日将他捉拿归案。 我这边才刚刚把山本清志的名字报给你，你那边就连他的真实身份都确认出来了，这效率可以啊。哦，是你徒弟跟你汇报过了吧？ 他跟山本交手，山本用了傀儡分身术从他手中逃脱，他只是来向我打听这种术法的来源，并没有越级汇报的意思。 我也没说他越级啊，你就急着帮徒弟解释了。都说无柄天最是护短，龙局啊，我看你也不遑多让啊。 他见龙身没有回答，也不在意，继续笑道。 其实这次我还要跟你汇报一个消息，你肯定爱听。陆城那边一死一伤，只剩冬至和木朵还能做事，我已经派了两个人过去帮他们了。你徒弟这回表现挺出色的，我打算让他暂代办事处的负责人，你觉得如何？ 这种事你有权自行决定，不必问我。 唐静觉得这位龙大局长真是又闷骚又别扭，可谁让人家官大一级压死人呢？他抽了抽嘴角。 哎，龙局啊，我快上飞机了，今晚回深城，回头再和你说。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。 从来不求人的龙师，居然会有麻烦别人的一天。 唐静觉得今天的稀奇事儿真是一桩接一桩。 我记得你那边是不是有龙虎山的上清丹？ 这种丹药是专治内伤的灵药，见效很快，但因为这种药炼起来很麻烦，出产更少，物以稀为贵，不单龙虎山自己当作宝贝轻易不会给人，就连黑市上也常炒到高价。唐静想了一下， 好像是还有两颗。 你先帮我把两颗都给冬至，他同时可能也需要用到，回头我再补给你。 好。哎，不是啊，上清单虽少，但总局总归有存货吧，你怎么不直接给他，还从我这绕一圈啊？ 但龙身明显不想再多加解释。唐静想说，你们俩师徒在搞什么鬼啊，但话还是没说出口。 麻烦你了。 对方一句话就把电话给挂断了，徒留他对着手机瞪眼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